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沙漠之中城堡唯有你住，化作万飞过一只海鸥，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是谁说没有？有一条人温柔的响尾蛇，无力的躺在干枯的河，在等待一个老人变道子。微浪跟着这些路的骨头，秃鹰盘旋刺顶着腐肉，草原上了两只地的野牛，在远方举动，在一池的干净的奶油，看着一次而困的老斑鸠。你老板就对的毛不多，几天都没有喝水也难过，脑袋瓜有一点羞动，连我死了他比谁都难过。印第安饭就会是冷开口，新人长发熟悉跟着走，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包括像猫的狗。你老板就平常话不多，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他在灌木丛把谁勾，一直拎他心意的木板球啊。 上百的白节奏，一直为了问候我，谁是神经兽？我不是当年的有这个特别像个换我孤独。这故事告诉一年的种种，还真像个神棍。 沙漠之中根本没有你就，化作万飞过一只海鸥，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是谁说没有？有一滩温暖的香味兽，无力的躺在干枯的河，在等待雨季来临。浪刻着这些路的骨头，乌云盘旋似顶着腐肉，草原上两只敌人野牛，在云端举动，在一起的白金的白酒，站着一只二魂的老板酒。你老板酒对的毛不多，今天都没有个谁也难过，脑袋瓜有一点羞涩，连我死了的比谁都难过。休息一下， 先让爸爸休息， 看着。 手，让什么奇怪的事都由我包裹，他妈的够，你老板总比咱话不多，出门是乌鸦抢了他的窝，他在灌木丛打线钩，一直拎他心意的木板球，你老板穷，哥哥妈不多，几天都没有喝水也能喝，那带瓜啊了死了的比谁都难过，你安排就回去能开口，只能找他休息跟着走，这个什么奇怪的事都有把握上了，你老板穷，平常话不多，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他在灌木丛中结构 有趣的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印第安老斑鸠》。其实之前在中国新歌声的这样一个综艺当中看到他和陈奕迅两个人合唱的这一首《印第安老斑鸠》，就把它找出来了。也是因为今天想做这样一期歌单，来说一说华语乐坛的唱作人。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做过几期女唱作人这样的一些专辑，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华语乐坛的男唱作人吧。我们说唱作人呢，都是在主流的乐坛当中能够独立进行词曲创作，而且有一定的演唱实力，能够参与到一些音乐制作的这样的一些歌手。所以今天这些男性的唱作人，他们的才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现在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就是周杰伦非常风靡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很多人对周杰伦的一个评价哈，包括舆论可能会觉得，你周杰伦什么时候会江郎才尽呢？那周董用事实告诉我们，他永远不会。而刚刚这首《印第安老斑鸠》呢，都是他在看成龙的电影《西与威龙》之后写出来的。他用电影回来看完之后呢，把之前黑色幽默的歌词写出来，《印第安老斑鸠》的曲写出来之后，再把歌词抽出来给方文山用。之前在微博当中看到周杰伦的一段，就是教大家去编曲作曲的这样一段视频，确实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唱作人。那今天进入这样一个，去为大家盘点一个华语乐坛流行乐的唱作人的这样一个阶段，下面这一位就是和周杰伦长得有一些些相似的这一位，李荣浩，这一首《李白》。 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

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首《江南》，听到这样的稚嫩的林俊杰啊，好像又时间回溯到2004年，在那个时候他是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其实第二张专辑是叫做《第二天堂》，但是在这个内地发行的时候就变成了叫做《江南》，而主打歌也变成了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江南》。当时的林俊杰是因为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之后呢，第二张专辑他想加入一些全新的元素，所以有了这样的更多的创作。而《第二天堂》这一系列专辑当中的15首歌曲，都是由他自己去作曲的。有一些人创作人呢，他们的才华是一直是才思泉涌，不会去枯竭，而且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灵感去触及到他们。刚刚前两首放的这个李荣浩的《李白》，对不对？李荣浩也是一个从幕后走向台前的一个，之前是一位制作人，现在是一位歌手，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为一个唱作人。那下面这一位唱作人的话就是王力宏。王力宏是一个优质的偶像，而且是到现在依然是在我们的身边闪耀着光芒。这首歌是他在自己的一个电影当中《恋爱通告》唱作的一首主题曲，你不知道的是由王力宏告诉你。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等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却没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能说放

从歌曲当中去获得一些共鸣，可能会有一种更加奇妙的感觉。今天就是来盘点一下华语流行乐这一些比较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唱作人，男生唱作人。那我们接下来听歌吧。下面这一位呢，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位唱作人。当时在创作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是很早期的时候了。他认为这样的一个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铁汉的这种柔情的感觉，有很多的灵感，所以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红颜》。而歌词唱到“剑煮酒无味，饮一杯为谁”，也是很多人觉得非常像一个影视剧的主题曲。那听到这里，你肯定猜出来了，没错，就是胡彦斌。而这一首《红颜》呢，也是由他去作曲、编曲、创作和演唱的。来听一听他这种 R&B 风格见长的胡彦斌在创作《红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情感。 剑煮酒无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安慰，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春城毒药。这里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我只可笑。

牵过我的手，还能温暖我胸口。 这是唱作人曹轩宾自己演绎的一首《可惜不是你》。听到这首歌，其实会想到梁静茹的版本，对不对？当时呢，是曹轩宾和梁静茹碰到一起的时候，因为梁静茹虽然说是已经大红大紫了，但是却一直好像没有一首特别能够展现她独特声线的代表作品，所以曹轩宾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交谈之后，为她创作的那一首《可惜不是你》。而其实曹轩宾他为华语流行乐团也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像是王力宏的《爱因为在心中》，还有刚刚梁静茹说到这一首《可惜不是你》。当唱作人这些制作人他们从幕后走向台前的时候，我们就称他们为唱作人了。那下面这一首歌来自郭顶，但这一首歌曲是《水星记》《飞行器的执行抽机》这一张专辑当中，而《水星记》这一首 MV 呢，是入围了28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音乐录像带奖，所以是非常的开心看到这样一个成绩。而郭顶一直坚持自己的音乐创作，这首歌就是他自己去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他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水星，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永远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也永远无法再去接近太阳。所以有的时候你和其他人关系是不是也像水星和太阳的相伴运行这样的关系呢？ 让迷晕你眼睛，银河有几颗星，穿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这瞬间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肯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是眼睛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环游的星星 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探寻，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当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很有失去，至少可以陪着你。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这首由戴荃创作的《悟空》，这首歌呢，在2015年的时候，8月7号，当时是《中国好歌曲》的第二季导师原创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曲。而2016年，这首歌也获得了第16届音乐风云榜原创新势力奖。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戴荃自己心中的这种悟空精神，他是叛逆、多变、乐观又坚持的。从5岁开始就学习音乐，直到2015年，其实已经过去了30年。在经历过种种被人否定啊、被人欺骗、不承认之后，他心中一直有这一团火焰在燃烧，觉得自己应该像孙悟空一样，要身经百战， 要去一次比一次更加强大。而这种将戏曲和流行音乐进行结合，也让他的这首歌更加特别。今天来盘点的是华语的唱作人，对，我们今天盘点的是流行乐，因为我在发现找这些唱作人的时候，发现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没有来得及说，所以我们会在明后两天再继续来盘点这些唱作人优秀的作品。那节目的时间，最后一首歌送上来自李健的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当时写在伊尔库茨克的贝加尔湖畔，他用俄罗斯传统的配器去创作这一首歌曲，而歌词呢是两个月的时间去创作完成的。这一首来自李健非常清新的《贝加尔湖畔》。 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在北疆。 北京时间21:00。